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举国振奋，大阅兵，欢天喜地吃月饼，高高兴兴看阅兵，认认真真抓阅兵。阅兵的阵容很有型，阅兵不抓他也不灵。阅兵阅兵啥关系，两手抓来都得硬。那位说快赶上绕口令了，什么意思呢？先说阅兵，咱们再说阅兵。新华社的中国往事新浪官方微博言道，说是打从8月22号晚间到23号上午，在天安门地区以及长安街的沿线举行阅兵的专项演练，说应邀参加阅兵的十多个外国军队的方队啊，代表队参加了分列式的演练，10000多名官兵，500多台装备，将近200架飞机，演练了阅兵式和分列式，35000多名各界观众现场观看演练，是吧？不光是35000，在北京的有1位算1位，大伙儿老百姓都看了，是吗？啊，各种角度吧，呵，振奋呐！开演，微信上，哎呀，这个晒呀！可是您别忘了啊，什么呀？阅兵啊，这阅兵跟阅兵它有关系吗？除了读音相近，哎，表面上看好像是母有关系，但是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什么联系呢？咱们暂且按下这个阅兵不表，单说阅兵。那位说不就是个吃吗？嚯，您这话说的可是忒轻巧喽！新华社的中国往事。新浪官方微博，临近中秋了，中央纪委监察部的网站外加新华社记者随机走访了北京、广东、福建等地的部分高档酒店商场，发现什么呢？奢华的高价月饼，嘿，您猜怎么着？又死灰复燃之势，一些商家又打着高端定制、尊贵气息等幌子推销高价月饼啊！曾几何时，咱可不能忘了，这头些年可闹腾的啊，够血乎的，够凶啊！这个啊，这个勇的，哈哈，汹涌可不是吗？高价月饼吗？有相当一部分，哎。这即使不是公款消费，是吧？那个商家买了之后呢，不是对付来对付去的啊，都送礼了吗？你看看，这是应该说啊，没过多少日子，大伙儿记忆犹新呢。到底怎么看这个事儿呢？说是首先啊，头前咱们说阅兵，那是纪念抗战，要说这码事，是吧？得问沙奶奶。有，不是有这个说法吗？有啊。您看看，问完了沙奶奶是吧？月饼这个事儿啊，那就得合计合计。这问谁呀？得问靓仔呀。 今日你出门哦，讲吃又讲穿，过去你从商，从不讲红草，今日你从叫人看着眼旋，过 你喝尽健康水。今日你把阶级斗争扔在一边，你再把你的大枪看一看，长枪生锈拉不开栓，枪把插锈才能够把敌人打，思想上不插锈心不良眼不明，敌我不分漆黑一团。你虽有良言不能把无理变，你虽有长枪不能够保江山。 你看了没有，是吧，关键是枪生锈，那思想它生锈更危险呢，我瞎说了吗？到什么时候也得端正作风，警钟长鸣，这不是闹着玩的。新华社、中国网事、新浪官方微博说了，中央纪委监察部的网站发布数据显示，说今年来说七月吧，就头七个月，全国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这方面的问题是2842起。从查处的问题类型来看，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这个问题是仍然最突出。看见了没有，不能放松警惕呀。正是忽闻书记打市长干部也来全武行。众人出手拦不住，会场变成比武场。嘛呀这是，嗨，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新华社的报道。这是这个月18号晚上的事情，广东湛江市政法委的一个副书记，这人叫庞康庞康本反正这个名字吧，姓庞吧，突然之间闯入他们当地的一个市里头的会议的会场，又打又骂谁呀？开会的湛江市副市长梁志鹏。为什么呢？嗨，说是因为对这个表彰的名额数量存在争议，是吧？对这位梁副市长有意见这位庞副书记上去之后，乒了乓啷把副市长给揍了。上前劝阻的人不但劝不住，还让他给打了。目前湛江市委已对这个庞康稳进行停职调查，处理了呗。这什么事儿啊，我啥，这是小事吗？嗨，一打架的事情，那能那么小看等闲视之吗？历史上有这个事儿吗？是不是差点打起来？那关键是工作上的事儿，他得好说好商量啊，哪能动手啊？什么作风啊？不是，那说他历史上有呀，有，那就唱出来的吗？哪句呀？听说小将有备也当，犯病是老将土陈那将哟，那怎么办呢？ 我这里想起 看见了吧，学学人家，学学人家这个风格。正是慢道书记打市长政府的管理得跟上，俩多月没上岗，饶市去寻找袁局长。哪位好吗？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是湖南郴州当地物价局的副局长，姓袁，叫袁国夫。嘿，大松心呐， 打今年七月底以来到现在为止啊，离岗之后是至今没上班。哎呀，当地政府急的没辙了，登报喊话，哎呦，老袁快回来吧，单位回你喊你回来上班呢，你是什么事儿这是？说了啊，要求了啊，这个月底之前必须回单位上班，否则依法就辞退了。这个也算是对公务员严格管理啊。不是，那位问了，那这个惊喜里头有吗？啊，不上班就跑了？哎哎，有有有啊！ 悔不该把家属也难撇下，悔不该七千里跑错了我傻。我只觉得时过宽阔，两大还是后来则是热火的根呀。 正是慢道书记打市长，怎么还说这事儿？您听我说呀，问题出在作风上，你方唱罢他登场，酒席宴前真豪爽。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这头些日咱们念叨过这个事情，说是中央第八巡视组赴河南郑州，郑州铁路局了解情况的时候，铁路局哎呀吞吞吐吐的啊，不愿意拿账啊给这个巡视组看，干嘛呀这是？这里面有什么套头啊？嘿，一查还真有，发现其接待账目当中有一批凭单数额太大了，次数也太多了，要求提供相关材料让我们好好查一查。谁成想该单位竟然拒绝提供，结果拒绝提供就完了吗？必须不能完啊。后来呢发现了此单位这个单据啊，有些单据那是编造的，所以他有毛病吗？到什么程度啊？后来揭开这盖子一看，呵，郑州铁路局啊，举个例子，有一顿饭愣搓了13000，呼，光酒水就高达9000多元呢。哎呀，你说到这儿，他玩他不能不放京戏呀。哈哈，对呀、啊，有听众还说呢，你看你今儿都改成京戏专场了，错，今天是京戏相声专场， 都吃上瘾了。光吃一个巴布洛夫就够了？ 哦， 难道米丘林就不该吃吗？ 米丘，数以万计的科学家都是要等着我们慢慢的去吃的。 哦， 那么多科学家不吃怎么记得住？ 行，你说说，到现在为止你记住了多少科学家呀？ 这个事情就不好讲了吗？ 这怎么不好讲？你吃一顿记住一个，你吃了多少顿呢？ 反正这样说吧， 啊， 外国科学家我们已经吃遍了， 哦， 现在开始吃国内的了， 吃 国。 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之，高高兴兴看月饼，认认真真抓月饼板。我是李信，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李信外加纳，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新华网说是习近平致信祝贺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习近平言道，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中国的重要角度。说得好。新浪腾讯，哎，这个也是相关的报道。那么其他的新闻看点，新华网说是公安机关不再开具我妈是我妈等18类证明，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的名录公布，天津港爆炸已然导致123人遇难，全部确认了身份，要彻查隐患。说这个腾讯啊，说马事儿，头些年啊，这藏獒火了，嗨，狗是吗？啊，哎呦，说卖的跟什么似的，一条藏獒据说有贵到那个血乎的时候得上100万。如今呢，藏獒经济神话破灭，价格还不如土狗，送都没人要。您琢磨琢磨，道理很简单，那玩意儿它不靠谱啊，拿它看家那行不行啊？ 这个一段时间以来，说是藏獒伤人的新闻可是不老少，由此打官司告状，您说说看，嘿嘿，这是为什么许的呢？ 我叫赵玉英，辽宁人，我经历过战争年代，解放以后50年代在战犯管理所参与改造战犯工作，在中国抗日战争70周年之际啊，在北京举行烈顶式，展示了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了，我们有实力捍卫主权，也有实力作为世界和平的堡垒，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非常自豪。 2015年9月3号，北京电台直播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 让我们重温胜利，捍卫和平。 你把耳机给老娘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编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咱们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晨报，说是国务院发文了，批准养老金入市，养老金投资股市不得超过30%，这个有规矩是吧？那么另外呢，新京报呢，还有包括北京青年报啊，都报道说咱们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确定了改革重点的领域。京津冀定位是什么呢？世界级城市群。这个说实话啊，是一个长远的这么一个很宏大的规划啊，这需要呢好好的认真的好好科学的论证是吧，逐一的加以落实正式。不必贪大和求洋，宜居的生活才舒畅，科学规划费自量，切莫盲从，高大上，是没说是吧？那么另外呢，这个京华时报呢说一档的事儿啊，这也不错，说是咱们这个世界田径锦标赛哎，北京举行啊，说那博尔特跑出了9秒79，再次夺冠，跑出赛季最好的成绩。但是呢，更具有这个对很多的同胞国人而言啊，更有吸引力的是另外一位中国小将苏炳添，9秒99，但是创造了历史，进入决赛的亚洲头一位，是吧？好好的鼓励鼓励，将来还会有更好的成绩。那么环球时报说什么事儿呢？说这个朝鲜半岛可是不消停。呵，这家伙啊，是整个世界舆论紧盯半岛局势，这个谈呢还是打呢？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啊，对，朝韩高层罕见挑灯夜谈，双方的军队是频繁的神秘调动，到底是谈是打呀，是吧？虽然这个事情要说起来不能说完全一模一样，但是历史上咱们说啊是可以回顾一下的啊，是吗？你看看他这个朝鲜半岛又紧张吗？挑灯夜谈有文章吗？究竟这是啥情况？这事儿得问严排长。 同志们，一番辩论，心明亮，是否敌人关心肠，为民灭心，是狂妄梦想，直接称霸强，失败时他笑里藏刀，把和平枪。一旦间换过去来张扬，无招有何疯狂，人平常下场真大是几两，狼配两匹独自狼，对地从不抱反枪，我们还要更新一新我枪，让我们自己越紧张。 就是说没旁的啊，这个咱们要这个客观冷静的来应对国际局势的最新变化，就是这么个意思。来看今天大报，人民日报 说是写文章啊，守住生态红线是干部的终身责任。嗯，这个进入他们的考核指标了，是吧？你看那个人民日报说了嘛，南阳河南耐样啊，就是遭到环保那约谈了吗？让环保部给叫了去了吗？直指其政府不作为，环境质量差，环保建设滞后，是吧？你政府有责任，你这个当领导的讲话主观，你得合计合计。再看来依法治国，是吗？你看这个新华美电讯说了吗？说是咱们头前有些案子啊，你像那个呼格案，都是说这真凶啊这个他招供了，说逮住了，最后证明呼格小伙子是冤枉的。那么要是没有真凶归来，这死刑犯喊冤二来年怎么办呢？哟，那还真麻烦了。没有，新华美电讯说了，贵州阳明故意杀人案有一个追踪报道，就这人多年前涉嫌杀人，但是本人死不认账，说判了刑这个之后啊，也是啊一直在喊冤，后来有关部门司法机关经过复查发现此案有很大的疑点，三大疑点，那个证据链它不完整，是吧？证人证言存在矛盾，案发的时间地点不清楚，对不上，于是乎终获无罪。就说啊，现在这个法律本着是什么呀？疑罪从无这个原则，这也是依法治国的一个进步啊，您说呢？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听好啊，可招笑了。 咱们来说一句话新闻啊，这个今天的北京青年报就说啊，说这个首先是京华时报啊，说国庆呢开了三个方向的自驾游专列，说为大伙儿准备了啊，国庆呢上哪玩去。那么另外呢，北京青年报说一码事啊，说这个地铁啊，说有人绘制了乞丐地图，哪儿要饭的多是吧？但是背后呢也凸显出啊，这个地铁这方面管理方啊处罚难，是吧？执法队有没有？有，但是处罚不那么容易啊，制止呢，完制止当然你也可以，但是他完他这屡禁不止啊，不光地铁，南站啊，北京南站也有乞丐了，也有要饭的，是吧？也不是怎么进去的，哈哈，对啊，所以说嘛，也得加强管理嘛。今日人物，首先啊，这是一位中国的科幻小说作家，这位叫刘慈欣，获得了雨果奖。啊，雨果奖就是世界来说这个科幻小说大奖，这位刘作家的代表作是《三体》得了奖了，是吧？这不错啊，科幻小说这个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看啊。今日人物之二是天津港爆炸事故遇难者，这话怎么说呢？这是北京青年报，说是天津港爆炸事故遇难者首批名单公布啊，这名单公布了是吧，让人看了以后很揪心啊，能不是让我们这个居安思危举一反三是吧，汲取这个惨痛的啊这么一个血的教训吗，是吧？再来说啊，还有今日人物之三，侯孝贤，这是台湾的一位名导演，他的这个作品叫刺客聂隐娘，说是上演了，就有的观众啊说是哎呦怎么那么深奥啊，侯导说了啊，不担心您觉着深奥，就我就说啊，结合上面咱们说那位刘作家得奖的事情，咱们中国这个读者也好，观众也罢，说现在咱们说这个大众文化啊都是快餐型的，那咱们就不能忍受那个深奥的文学作品吗？没有深奥的文学作品哪来大众快餐呢？是不是？您说北京晨报啊，这说的是另外今日人物谁呢？马达尔和马迭尔，这两位是哪儿的呀？哪儿都不是，俩冰棍儿，好吗？说这个马迭尔是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个品牌啊，挺有名的一个冰棍的牌子。 说后来出了另外一牌子叫马达尔，好，几乎就差不太多，名字也近似，是那包装啊也差不多。马迭尔不干了，要打官司，你看了没有？今日人物啊，继续说仨美国小伙子，呵，这三位可了不得，见义勇为，可以这么说啊，一个美国大学生，外加俩美国当兵的，哥三个呀、啊、结伴到欧洲玩去，在这个火车之上呢，看着一坏人手里拿着这个阿卡47突击步枪要突突无辜群众，这仨小伙子不干了，呵，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是大吼一声：“大胆的毛贼，你往哪里呀走？”美国人也唱京戏啊，就那个意思，把那歹徒给制服了，当然仨人也受伤了。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啊，继续听啊。啊，这个大伙儿都来了啊！平常杨森啊，杨森师傅，杨森师傅老没见了是吧？海娟啊，今儿京戏听着过瘾啊！玉儿，静无扰啊，这个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哈、啊，很多朋友，趴趴熊，临近中秋啦是吧？咱们这个巡视啊，这个反腐败斗争啊，还有深入，那必须的啊！老纪师傅说是刚才播放这个《将相和》是朱宝光唱的吗？啊，对对。后院是朱先生唱的啊，头前是不才兄弟我唱的冬日阳光。哎呀，这局长不来上班，这不像话呀，那必须的，必须得好好查查嘛，必须不像话呀。2782啊，这京戏可以放，但是要适量，你看今天就适量啊，说明2782是满意的啊。8439是吧，也说这个科幻小说的事情是吧，这个1312是吧，说是必须得来啊，得了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收听，介绍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购时间，我是文科。那前段时间啊，五粮液是举办限时限量买一箱酒再送500块钱电话费的促销活动，瞬间呢就引爆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但是呢，这场促销活动啊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质疑。前几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姓王的朋友的电话，他说买酒就免费送500块钱的电话费，这也太划算了，自己呢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但是这个电话怎么都接不通，所以啊就怀疑这场活动是假的。那么针对王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特别来连线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春夏秋冬酒的运营总监陈总，让他来证实一下。陈总你好。 啊，你好。 哎，陈总，你们前几天的这个活动啊，买一箱酒再免费送500块钱电话费啊，这是真的假的呀？另外呢，还有听众反映这个病酒电话一直打不通呢。 这个大家不要怀疑哈，我们这场活动呢是真的。 嗯， 这个呢是我们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啊和这个中国卫星通信呢，在全国300多家广播电台啊举办了一场新品上市的一个宣传推广活动。 哦， 我们呢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嗯， 由于